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丰子恺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过年》。从丰子恺的笔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旧时过年并非如现在只集中在3-2天，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，从腊月十五开始，一直到正月十五。下面为大家诵读在这篇文章当中，丰子恺先生写的初五到正月十五期间的过年的故事。初五以后，过年的事儿基本结束，但是拜年、吃年酒、酬谢往还也很热闹。厨房里年菜很多，客人来搬出就是。但是到了正月半，也就差不多吃完了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拜年拜到正月半，烂糖鸡食炒青菜。我的父亲不爱吃肉，喜欢吃素，所以我们家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。油很重，滋味很好，每餐盛出一碗来，放在锅子里一热，便是最好的饭菜。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种好滋味，但是让家里人烧起来，总不及童年时的好吃，怪哉。正月十五在古代是一个元宵佳节，然而赛灯之事久已废止，只有市上卖些兔子灯、蝴蝶灯等，聊以应名而已。20日，各店照常开门做生意，学堂也开学，过年也就结束了。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。长篇经典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正在播出，作者大仲马，演播齐克健、邓小欧。 正在这时，像是威尔夫的愿望一说出口就达到目的似的，一个仆人走进房来，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威尔夫立刻离席而起，声明有要事待办，走出房去。他不久就又回来了，满脸洋溢着喜悦的神色，李尼带着钟爱的情意望着他。